的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

就是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谢谢。 我。

侵犯一遍一遍天空，画着长长的思念。你的天空可有悬着